延年字次卿，东海下邳人也。其父为丞相院。延年少学法律丞相府，归为郡吏，以选除补御史院，举侍御史。是时大将军霍光废昌邑王，尊立宣帝。宣帝初即位，延年合奏光，善废立，无人臣礼，不道。奏虽勤，然朝廷素焉静淡。延年后复和大司农田延年持兵甘蜀车，大司农自送不甘蜀车，事下御史中丞谴责延年何以不移书宫殿门禁指大司农，而令得出入宫。于是复和延年栏内罪人，法治死。延年亡命，会赦出。丞相御史府征书同日到，延年以御史书先至，以御史府复为院。宣帝识之，拜为平陵令，坐杀不孤，去官。后为丞相院，复着好制令。神阙中西羌反，强弩将军许延寿请延年为长史，从军拜西羌，还为涿郡太守。十郡必得不能太守，涿人毕野白等由是废乱。大姓西高氏、东高氏，自郡吏以下皆未必之，莫敢于武。贤曰：宁负二千担，无负豪大家。宾客放为盗贼，发折入高氏，力不敢追。近近日多，道路张弓拔刃，然后敢行，其乱如此。延年至，遣院黎吴赵秀按高氏得其死罪。秀见延年新将，心内惧，即为两合，欲先白其清者。观延年易怒，乃出其众合。延年已知其如此矣，赵愿至，果白其清者。延年所怀中得众合，即收宋玉。夜入，臣将治事论杀之，先所案者死，立皆古变。更遣吏分考两高，穷尽其间，诛杀各数十人，郡中震恐，道不拾遗。三岁，迁河南太守，赐黄金20斤。豪强邪兮，也无行道，威震庞郡。其志务在摧折豪强，扶助贫弱。贫弱虽宪法，屈文以出之。其豪杰亲小民者，以文纳之。众人所谓当死者，一朝出之；所谓当生者，鬼杀之。吏民莫能测其意深浅，战力不敢犯禁，按其欲，皆文治不可得反。延年为人短小精悍，敏捷于事，虽子贡冉有通义于政事，不能决也。吏中尽节者，后遇之如骨肉，皆亲向之，出身不顾，是以治下无隐情。然极恶太甚，重伤者多，有巧为御文， 善使书，所欲诛杀，奏成于手，终主簿亲近使不得闻之，奏可论死，焉乎如神。冬月，传属献囚，会论府上，流血数里。河南号曰屠伯，令行禁止，郡中正清。是时张敞为京兆尹，素与延年善。敞志虽严，然尚颇有纵舍，闻延年用刑克己，乃以书谕之曰：喜寒庐之取兔也，上官下祸，不甚多杀，愿赐卿少缓诸罚，私行此术。延年报曰：河南天下咽喉，二州余弊，有圣苗会，何可不除也？自今伐其能，终不衰之。时黄霸在颍川以宽恕为治，郡中一平，吕蒙丰年，奉皇下，赏贤焉。下诏称扬其姓，加金爵之赏。延年素清霸为人，即避郡为首，褒赏反在己前，心内不服。河南界中又有蝗虫，府常亦出行蝗，还见延年。延年曰：此蝗岂凤凰食也？亦又到司农中丞耿寿昌为长平仓，立百姓。延年曰：丞相御史不知为也，当必未去。寿昌安得全此？后左平一缺，上欲征延年，府已发，为其名库复旨。延年以少府梁丘贺悔之，心恨，悔琅琊太守已逝世久病，满三月免。延年自知见废，谓成曰：此人尚能去官，我反不能去也。有延年查御史廉，有赃不入身。延年作选举不实，贬制，笑曰：后敢复有举人者矣。常亦年老颇背，素谓延年，恐见重伤。延年本常与义俱为丞相使，时亲厚之，无意毁伤也，愧谓之甚厚，亦欲一恐，自是得死卦，呼呼不乐，取告至长安，上书言延年罪名实事，以败奏，因饮药自杀，以名不欺。事下御史丞暗验，有此数事，以结延年。左愿望诽谤政治不道，弃世。初，延年母从东海来，欲从延年腊到洛阳，事件报求，母大惊，便指都亭，不肯入府。延年出至都亭夜母，母闭阁不见。延年免官顿守阁下，良久，母乃见之，因属责延年，幸得被郡守专治千里，不闻仁爱教化，有以全安于民，故成刑罚多刑杀人，欲以立威，岂为民父母义哉？延年服罪， 众顿首谢，引自谓母玉归府舍。母必正腊，未延年，天道神明，人不可毒杀，我不义当劳捡状子被行路也。行矣，去汝东归，扫除墓地耳。遂去。归郡，见昆地宗人，复未言之。后遂于果败。东海莫不闲置其母。延年兄弟五人皆有立才，至大官。东海号曰万旦延玉。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，在儒林传。